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18章，泳池。 谢辽东不提李琴说倒还好，可一听到这三个字，袁子峰就觉得这心脏像是被猛地攥紧了一般，不禁想起了今天李琴叔对他使的软刀子。李琴叔对他的态度好像没有变化，可就是让袁子峰心里酸涩不堪。还没说话，谢廖东便主动开口问道， 你跟他道歉了吗？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？ 袁子峰下意识地开口。 老大，你这人吧，从小到大都这样死犟，你还不觉得是你自己做错了？哎，当然你要是不喜欢李琴叔，也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道不道歉的都无所谓，可你要是喜欢他，你肯定得道歉呢，不然怎么征求对方的原谅啊？ 我不喜欢。 得了，你就死鸭子嘴硬吧。你不喜欢他，你大老远的全国各地追着去找他，不喜欢他你为了他发奋努力，最后考全市第二，不喜欢他你还能被他轻易的牵动情绪，我现在一提到他你就变脸色。你不喜欢他那 行了，够了。 袁子峰越听越觉得这脸上火辣辣的，就像是被人当面打脸似的。 你不了解我和他之间的事儿。 兄弟一场，我必须奉劝你一句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回不来的。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。 袁子峰没说话。 其实谢廖东每一个字都把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摆到了青天白日之下，谁说不是呢？他就是喜欢李琴叔，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。 李琴叔有什么好的？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李琴叔呢？ 让袁子峰说一说李琴叔的优点，他在脑子里琢磨了一下，发现还真的挺多的。这个人很善良，待人很真诚，温柔，不容易生气，几乎没什么脾气，为人坚定。这条条的优点琢磨的袁子峰脑袋都大，可是让他说缺点他却完全想不起来。唯一能想起来的大概就是李琴叔这个人也很倔，他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袁子峰不得不承认，他的确是做错了，他也的确是喜欢李琴叔的。一方面他拉不下面子去道歉，另一方面如果去了觉得会很尴尬的，毕竟打脸这种事儿，这是不会有人愿意去经历的。谢廖东在一边一直看着他，最后突然笑了笑。 老大，你现在的表情特别像那什么，让我找一个形容词。 谢廖东琢磨了半天，最后双手一拍，掷地有声。 嘿，深闺怨妇。 靠。 袁子峰把烟头狠狠扔入垃圾桶，指着他鼻子骂他。 哎，我看你谈恋爱之后胆子越来越大了。 这不是胆子大，是逐渐认识到了，其实我们看上去酷炫狂霸拽的老大，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啊，也有小女不对，也有小男人的一面。 谢廖东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完全没留意到袁子峰嘴角那微抽。 哎，袁子峰躺在床上啊，把李琴叔的朋友圈从头到尾翻了个遍，发现他朋友圈的内容很少，盯着发了会儿愣， 手指无聊地往下一拉，竟然刷出了新的一条动态。袁子峰猛地坐直了，李琴叔发了张图片，上面定位是市中心的一家游泳池。李琴叔居然去游泳？图片拍的是一个游泳池，泳池里满满的人，边上有一不小心入镜的女孩子的脚。袁子峰的危机感瞬间被激发了，他咬了咬牙，从衣柜找出来一条泳裤就要出门。到了门口又意识到什么， 给谢廖东拨了一个电话。他是想找个人一起过去，奈何对方回学校了，林天宇又在医院照顾赵子珍。哎呦，一时间居然没有合适的人选。盯着手机看了半天，最后一咬牙打通了赵熙的电话。虽然已经是夏末了，游泳池里依然是人满为患，空气中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火辣辣的太阳照着泳池面波光粼粼。袁子峰换好泳裤，转头看着从头到尾包裹严实的赵熙，瞳孔微缩。 走啊。 袁子峰只好跟在他后面。 哎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到约我来泳池玩啊？ 袁子峰正要回答，眼神却极其准确地捕捉到最想看到的那人。令他心情瞬间变糟的是，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。李钦书似乎在跟他说着什么好笑的事情，男人双手抱胸，时不时点头，眼角的笑纹扬起来，极其认真地看着李钦书。男人比李钦书高了大概一个脑袋，长相虽然算不上好看，但也不差。李钦书这么快就勾搭上别人了？袁子峰的视线死死盯住李钦书的背影，连赵熙都察觉出来，迎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恍然大悟。 我说你怎么突然约我来泳池，合着是来捉奸的？ 袁子峰一脚踹在赵熙屁股上，捉个屁的奸！赵熙此时正站在泳池边缘，被他一踹吓得猛地往后一退，扑通一声落进泳池里了。飞溅的水花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然而，尴尬的事情来了，袁子峰发现赵熙不会游泳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